姐，你看他， 他那性子是改不了的。再说了，咱们云梦江氏本不就教导要随心自在。 穿越往昔，脸无边，比他旧衣又少年。时光间，梦间，潋滟错觉，远只一笔，寄予云梦故人念。意难平，笑问苍天，回首却不觉 师姐，这个伤啊，要多吃肉才能好。 师姐，许了什么心愿呀？ 做的莲藕排骨汤，是这世界上最好喝的莲藕排骨汤。 阿信，阿信，你跑到树上干什么呀？ 谢谢。 师姐。 阿成，别太累了。 姐，你看。 万事都小心。我的阿成长大。 阿谢， 暮夕秋晚，不知觉萤火明灭，月偏斜，曾并肩笑谈，人世万千，佳境一别。 阿谢，你、我，还有阿成，我们三个要一直在一起，永远不分开。